天色不早，老汉我要告辞了。 送公公。 免送。 你出来。什么？ 万药俱全。 赵王，

一片鲜红， 朵朵花花红红红， 翻了满枝桃，引到红花 弯弯绿色挂天道， 四鸟满身上瞧 你说地他得地，你得又得不过他。难又难不倒他，我看你啊，还是顺步转舵吧。 哎呀，不是，我也是斗不过一个小小的黄毛丫头，还算什么八洞神仙？收了。我在他的身上点上四回，谅他也是不出口。 姐，黄鼠狼方救命屁就看这一哈子喽。 小姑娘，贫呐，还要点上四回？ 怎么？你还要再点呢？ 怎么样呀？ 你点。 你听。 你点。如此，你也给我仔细地听了。 听。 哭丧帮忙呀，

西大秀三分，终日相对没无女，岂不要归王的母问杀人啊。是我这一了，我想姐姐，我想姐姐好容易，女性多情又多疑，终日耳旁多叮咛，我心外难以爱真理。是我这一了，东家姐姐，气势顶上，人与人与多饥渴，夫差无人无希望，无希望。晚清月亮，我能秋香啊，秋香姐姐呀，巧是有情那人，月老助我说愿上，相依今日做病人啊，我结与秋香姐姐 最后，请听吴素英演唱的《三看玉妹》。 你的早晨是天早晨，雨后 是陪爷有